那现在我们将定 红糖你要得讲等， 那什么叫做定？ 乜嘢叫做等？ 定叫做三心得一境性。 定叫做善心一境性， 什么叫做三心得一境性？ 乜嘢叫做善心嘅一境性？ 你的心有真念，有真知， 你嘅心有正念正知。 能够连续不断的专注在一个境界。 能够连续不断咁专注喺一个境界。 所以，虽然他会令那别的境界，他不受别的境界的影响。 虽然系会领纳其他境界，咁但系唔受其他境界影响。 就是定。 咁呢个系定啦。 那，依照清净道论， 依照清净道论， 我有教你们执行观，依照清净道论三个阶段。 咁最后有依三个阶段教大家持心 我 观。 们有说明，北传佛教只有两个所缘，两个阶段， 不全 国 佛有， 破坏心是国大所缘。 不全佛有，只有两个阶段破坏限制扩大所缘。 那，依照清净道论，你没有破坏心智，你不会有畅想。 依照清净道论，你冇破坏限制，就冇呢个善相。 常相是入定的条件，如果你没有常相，你不能够入定。 禅相系入定嘅条件，冇禅相就不能够入定。 当然，这是阿毗达摩的道理。 当然，呢个阿弥陀佛嘅道理， 这不是将魔招的修行，禅宗所讲的禅定，是将阿毗达摩所讲的禅定。 唔系讲禅宗所讲嘅修行嘅禅定，系讲阿弥陀佛嘅禅定。 用这个禅定，你能够入世界、无世界。 用呢个禅定可以入色界、无色界。 其实佛教是靠这个道理，佛教的宇宙的了解是靠这个道理。 佛教嘅宇宙观嘅道理，靠呢个道理。 因为佛教跟外教的不一样是在这里，我们。学佛就是学心， 佛教嘅外教嘅分别就系呢个道理咯，学佛就学心。 宇宙的结构是靠心的结构， 宇宙嘅结构系靠心嘅结构。 依照心，我们就领那境界， 依照心，我哋就领纳境界。 所以在一阶。我们应那境界离不开我们的无根，无根的所缘。 喺儒教，我哋领纳境界离唔开我哋五根嘅所缘。 在世界里面，已经无该，无根的所缘不明显，只有微细的色变成你的所缘。 喺色界，咁五根嘅呢个境界变得唔明显，只有微细嘅色变成呢个境界。 这个微细的色是你的心的所以。 微细嘅色咧，就系你嘅心嘅所以。 如果心有这种所以呢，它就临时的没有烦恼。 心有呢种所以，就临时冇烦恼。 那无色界的所以就是。没有形状的境界，心有这个所以， 无色界所以就系冇形状嘅境界，心有 所 呢个 以 所以。 他能够令那境界，跟那些世界跟无世界的众生一样。 咁所以可以领纳境界同色界、无色界众生一样。 那平常你找阿毗达摩学修行，就是你要经过。这种经验才能够了解 涅槃是一种超越所有我们能够抓的境界，是我们能够用分别心了解的境界。 涅槃就是超越所有能够捉和用分别心了解的境界。 所以这个境界是有心还是没有心，那些问题都完全没有说明。 这个境界是有心无心，咁不完全冇说明。 不是有心，不是没有心，是超越有，超越无。 唔系有，唔系无，系超越有同无。 超越喜欢，不是超越不喜欢。 超越喜欢，超越不喜欢。 所以那些都已经，跟这种境界是不相应。 咁嗰啲同呢种境界系唔相应。 他们是跟我们的分别心相应，不是跟涅槃相应。 系同分别心相应，唔系同涅槃相应。 那，严苛的说，是无量心的修行，就是来如世间，如无世间都有。 严格咁讲咧，四无量心嘅修行都有入色界同无色界。 可以在世间修，可以在无世间修，可以在所有的境界修。 可以喺色界修、无色界修，喺所有境界修。 这是这个修行的好处。 呢个系呢个修行嘅好处。 那，所以有的，阿毗达摩也是说明，修持无量心，先要修什么方便得到第十禅定，再修持无量心。 我被答我讲收四禅之后，先再收去成功人生。 好像诚实论有这个道理， 诚实论有呢个道理。 还是大悲宝山论我有 大 这个 悲宝 道理。 山 那也有它的道理， 都有佢嘅道理。 因为修定比较方便抓一个积极的境界，我们那个一切众生，很难了解，所以很难，保护心在这种抽象的境界。 我哋修定要捉一个具体嘅境界，咁我哋众生好难了解、把握，心系抽象嘅境界。 不过，佛教也用是方便些， 佛教都有讲啲方便。 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也可以找到方便来了解这个境界。 方便大脉都有方便的了解呢个境界。 那就是修对自己不坏限制，扩大所缘。然后选择一个人物，专注心在这个人物的影响。 咁就系对自己破坏限制，扩大所缘，然后揾一个人物专注对佢嘅影响。 因为你已经有修破坏限制，很扩大所缘的，所以你应该了解这个人物，不是重要，它不是你的所缘。 因为你已经有收破坏限制同埋扩大所缘，咁你应该要明白，咁呢个人物唔系重要，唔系你嘅所缘。 它只是你的方便入定而已。如果你，还没有修常修在别的所缘没有成就，阿那巴那等等修行的，那你没有办法专注心在一个境界。你要磨练这种能力，新的能力。 只不过系你入定嘅所缘啦。如果你冇修行禅定，咁你要学呢个安波罗蜜或者其他法门去磨练嘅心系一个境界。 所以来能够这样做，你需要一个境界，境界的影响，你很容易包括你的心在这个境界，不改变所缘。 你咁样做，咁我哋需要一个境界嚟保护心系一个所缘，分别嘅。 所以，修自性观的定的条件是你有已经修破坏限制扩大所缘，你了解这个所缘这个境， 今天你已经对这个修行很清楚。 咁修持心观入定嘅条件就系要扩诶破坏限制，扩大所缘，你了解你嘅所缘好清楚。 所以你了解你的所缘，嗯，不是一个人物，是一切人物，在嗯是一切众生，在一切众生有一个人物是代表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在一个人物里面。 咁你了解一切众生喺一个人物入边， 这个人物，也是代表，你所喜欢的众生，中心的众生，导演的众生，它是代表，无分别的心。 这个人物亦都系代表你无分别嘅，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嘅所有嘅众生，系代表无分别。 虽然你是用一个人物，你已经了解破坏限制的所缘，所以没有问题。 虽然你用一个人物，但你了解破坏限制的所缘，所以没问题。 所以你可以练习心平等，在这个一个人。 所以你可以练习心平等在一个人物。 用这种了解。 用这种了解。 因为定是平等的境界， 因为定是平等的境界。 这个人物，如果你能够保持你的心在这个一个人物，那你就能够，因为你有了解一切众生的概念，你就能够保护你的心在一切众生的概念一样。 因为了解一切众生的境界，所以可以保护心在一切众生的境界。 因为你有破坏限制，你了解，那些你喜欢的人物、不喜欢的人物，都是你的妄想。 因为破坏限制，所以了解喜欢不喜欢都是你的妄想。 你要入无量心的定，你不会靠妄想。 入无量心的定就不靠妄想， 这是这个修行的好处。 这个是这个修行的好处。 所有的妄想都无量，修行不接受。 所有的妄想在无量心里面都不接受。 在无量所缘，没有分别。 在无量所缘里面没有分别。 不过你是修这个法门，来修业，在你的分别里面无分别心，不是来超越分别，是来了解分别为消心的分别为加分。 不过你修这个法门是不是来超越分别，是了解小心的分别是假的， 大心的分别才是真的。 大心的分别才是真的。 因为在大心里面，逆中、南中、圣人、凡夫、天人、二级众生都平等平等。 在大心里面，女中、男中、恶趣的众生、天人都是平等平等。 在小心里面，当然不平等。 在小心里面，当然平等。 平常我们是用小心， 平常我们用小的心， 我们很相信这个小心是真的， 我们很相信这个小的心是真的。 现在你们开始学是无量心，如果有多多修这个修心，那你就会了解这个小心，虽然它很存在，它很强，它不是真的，所以你不会靠它。 如果是多多修持无量心，那我们了解这个小心不是真的，那就不会靠它。 因为你不靠你的小心，所以你顺无量智慧。 因为我们不靠这个小的心，所以顺无量智慧。 这个无量智慧就是属于佛。 无量智慧就是属于佛。 小智慧就是属于我们。 小小智慧就是属于我们。 所以你不会执着，这是这个修行的智慧。 所以你不会执着，这个是这个修行的智慧。 他还是来当然他会来医治你，练你成罗汉，我们的习气还在， 他一直会来啊，他一直会来，令我们成了罗汉，他都会再来。 不过我们跟罗汉的不一样，罗汉已经完全不靠他的习气，他的行为不靠他的习气，我们的行为还靠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不是罗汉。 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习气，罗汉就不靠习气。 怎么说他的行为不靠他的习气？ 为什么他的行为不靠习气呢？ 他不随他的习气来收集业。 随他的习气来收集业。 因为我们随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在继续收集业。 我们随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就继续收集业。 所以我们不是罗汉。 所以我们不是罗汉。 不过我们收集好习气，那我们就变成好人，能够上天。 我们收集好的习气，变成好人，可以上天。 我们也能够成就菩萨的修行。 亦都能够成就菩萨的修行。 菩萨的修行就是这个修行。 菩萨的修行就是这个修行。 虽然了解罗汉的境界，继续收集上的习气。 虽然了解罗汉的境界，但是继续收集善的习气。 离不开众生。 离不开众生。 这个修行是无量心，特别适合菩萨的修行。 这个修行是无量心，特别适合菩萨的修行。 因为大爱大悲是为罗汉的境界，不离开众生。 我们大爱大悲是为罗汉的境界，不离开众生。 那现在用这个一个人物，你也要用智慧选择你的一个人物，因为你要保护你的心在那个境界很长的时间。在如果你还没有成就上定，那你要修用这个人物好长的时间。 而家选择一个人物，咁我哋要把握我哋嘅心喺一个人物好长嘅时间，咁所以要有智慧咁选择我哋嘅人物。 那因为你这样做，如果你修你是用不适合的人物，那你的心气一定会把握你的心。 如果你用不适合的人物，你的习气就会把握你的心。 所以阿毗达摩是教不要从自心观开始修定，要从阿那巴那开始修，还是从不净观开始修，单空修是无量心。 所以阿毗达摩论入边有讲，唔系从自心观开始修定，系由安波念开始修定。 不过如果你有智慧，你选择适合的人物，无所谓，可以直接用自心观修定。 但如果你有智慧，选择适合的人物，可以直接由慈心观修定。 如果你没有成功入定，那还是你可以受大利益，在你的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社会的态度会改变。 如果你没有成功入定，但仍然都受到大利益，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社会， 这是这个修行的好处。 这个是这个修行的好处。 不过最好还是用你的时间修这个修行，是无量心入定，这样它的效果会更明显。 最好就是用你的时间去修定，入定，这个效果就去到更加明显。 所以这个你选择的人物，他要顺你的平等的心的模样。 所以你选择的人物要顺你平等的心的磨练。 那所以那个人物最好就，如果你是女众，你最好不用男众；如果你是男众，你最好 会用呢种。 女众就最好唔好用男众，男众就最好唔好用女众。 这是我们的很深的习气，看男众看女众，女众一定想好看不好看，女众看男众，一下去，想好看不好看。 呢、这个我哋好深嘅习气啊！男众睇女众，一下子就睇好睇唔好睇；女众睇男众，一下子就睇好睇。 所以在其中分别，第一分别就是女的男的。 所以七种分别，第一就系男或者女。 这是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看，男众看女众，已经想好不好看。 呢、这个我哋众生嘅分别。 女中看，男中也是这样。 一睇就睇好唔好睇。 如果我们了解这种习气不利于我们，那我们就不会随这种习气，那我们的心会越来越顺清净。 如果了解呢种习气唔利于我哋，咁我就唔取佢哋，咁我个心就越嚟越清净， 这也是这个修行的好处。 呢、这个亦都系呢个修行嘅好处。 所以，第一就是，不要最好有东西的人。 第一就系用同性嘅人物。 那第二，这个人物最好要活的，一定要活的。不是最好。 第二就系呢个人物一定要系活生生嘅。 如果他不是活的，你没有办法入定。 如果你唔系活生生嘅人物，就冇办法入定。 未来你们可以自己看是不是这样。 未来你可以自己睇下系唔系咁啊。 所以你们也可以决定什么人物还在，你的亲属在美国生病，他还在还是不在？你有定，你如果他在，你可以入，自行定；如果他已经不在，没有办法。 咁你可以決定你嘅親屬喺美國，如果病咗，咁佢仲喺唔喺，在唔在世咧？如果你用佢嚟做所愿，入到定嘅，咁佢就喺度；入唔到定嘅，咁佢就 我们的心很有意思，不过因为我们不了解心，我们一直找机会在外面。 我哋嘅心好有意思，如果因为我哋唔了解心，咁所以一直喺外边揾智慧。 那这是第二条件，他要活得，他最好动心的。 第二个条，两个条件就系活生生同埋同性。 那第三条件，那个人物，不要太，你太瘦，好像你的母亲、你的父亲。 第三条件就系唔好太熟啦，好似你嘅母亲。 如果你太瘦，他呢一定会出现很多意见，他对你怎么样？ 如果你太熟，佢一定会出现好多意念啊！佢对你点样样？ 所以你选择一个，你不是很熟的人物， 所以选择一个唔系好熟嘅人物。 特别你想他，你不是思维，特别思维他的弱点，每个众生有弱点， 特别你睇佢就唔系思维佢嘅弱点。 所以他是众生，他不是佛。 所以众生系唔系佛？ 不过那些弱点不要太明显。 每个众生有嘅弱点啊，咁佢嘅弱点就唔好太明显啦。 所以你选择一个你比较容易尊敬的人物，好像你的老师。 选择一个你比较尊敬嘅人物，好似你嘅老师。 好像一个比较容易尊敬的人物。 比较容易尊敬嘅人物， 他是代表你所要得到的功德， 系代表你想要得到嘅功德。 那你重复跟第一阶段一样，你观想他微笑， 你 放松。 重复同第一阶段一样，观想佢微笑放松。 与观想他的念念， 观想也反明 了。身体其他的身体不是那么重要，大概到肩膀可以这样。 身体其他的部分不是很重要，大概到这个膊头。 然后你如果你的印象不够明显，你是用他的照片。 如果影像不够明显，就用他的照片。 你不需要认识他，一个尊敬的人物用他的照片，你不需要，不一定要认识他。 你不一定需要认识他。 如果你认识他，那当然也是好。 如果你认识他，当然都是好。 那然后你先，如果你的定还不够好，让你的新的影响很明显，那你先关在外面。 如果你的定不够好，令你的影像很明显，那你先在外面去观。 用同样的四个圆，让你的影响很明显。 用同样的四个圆，令你的影像很明显。 愿他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有快乐。 原来无敌人，无嗔恨，无痛苦，有快乐。 调你的心的影响很明显。 调心的影响很明显。 如果你的心的影响很明显，你已经不需要靠外面。 心的影响如果很明显，就不需要靠外面。 如果它很明显，你也不需要念什么。 有很明显的，都不需要念什么念。 保护这个影响很稳定。 保护这个影响很明显。 如果它那个影响不见了，那你重复可以开眼睛看外面。 如果影响不见了，重复开翻只眼睇外面。 这样继续一直到你的影响，不改变，你的手不改变。 这样做一直到你的影像不改变，你的手不改变。 如果你的影像不改变，你的手不改变，你渐渐你可以用它入定。 如果你的手和影像不改变，你渐渐就可以用它入定。 那是用这个定的方便，你可以很好配合跟那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收呢个定嘅方便，要可以好配合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所以，你联系咨询官，有的时候用破坏限制，你不一定需要每次用破坏限制，有的时候用扩大缩量。 唔使三次三观，你可以用破坏限制。你不需要每次用破坏限制，你都可以用破坏所缘，扩大所缘。 每次你的心不稳定，你还是可以还到自己。 每次的心不稳定，你都可以还到自己。 还是你可以从自己开始， 或者由自己开始。 修破坏限制，在直接修定的人物。 修破坏限制，都可以修定的人物，直接修。 从自己开始，直接修。扩大所缘，再修那个定的所缘， 然后只有自己开始扩大所缘，再修定的所缘。 这样渐渐，你自然不需要想，你自然可以了解这个人物，这是你的方便如故。 咁样你慢慢就自然可以了解你的人物，这个是你的方便入定。 你入定以后，你可以用自己为所缘，你可以用他一个人为所缘。你可以用几个人为所缘，你可以用一切众生为所缘，因为你的心的手已经很稳定在定里面。 入定之后可以用自己来做所缘，可以用其他人做所缘，可以用一切众生来做所缘，因为你的手已经是在定里面很稳定。 因为如果你有入定，真的入定， 就是真正入定， 你不能够忘记这个经验，它有让在你的心里面很深的影响，你不能够忘记。 你唔能够忘记呢个经验，因为佢印喺你嘅心入边好深嘅影响。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你有这种经验，你就能够如定依照你的意思，因为你的所有的影响很强，在你的心里面，这是定的好处。 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你都可以入翻呢种境界，因为你的定的影像在你的心里很强。 所以是值得这样修如定，定了，好像真的开悟、见到等等，修道的境界，你没有办法忘记，导致这个境界的影响会继续在你的心。 所以是值得这样修的，定啊，或者见到啊、开悟啊，这些经验是没办法忘记，到死的时候你都会记得。 依照佛教，我们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也要决定我们的未来。 依照佛法，我们临死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业，去决定我们的未来。 善业还是不善业一样， 善业或者不善业都一样。 如果我们有做什么很强的不善业， 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很强的不善业， 好像杀自己的父母，还是杀罗汉等等， 好像杀父母或者杀阿罗汉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忘记， 我们没办法忘记。 虽然努力这个业的中心很深的影响在我们的心， 业的这个种子是很深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在三个新的过程，禅定还是见到等等，就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很深的影响无法忘记。 同样见到或者禅定，咁都系喺心里边好深嘅影像，冇法忘记。 那如果没有这种最明显的、深的、新的影像，那就我们临死的时候、死以后出现，依照我们的普通的习惯。 咁如果冇呢种深嘅业嘅影像咧，咁就系我哋临死嘅时候，根据我哋嘅习惯。 他们就会领导我们的心， 他就会领导我们的心， 所以是很重要，让在心里面，在很深的伤心的影响，我们是不能够忘记。 所以很重要，令我们的心有很深的善心的影响。 所以是很好修这个阿含经所讲的定，对于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法门，有大的好处。 所以修定就是不理修什么法门都有好处。 OK， 那现在已经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午就可以一起修。 我们现在差不多下午就一起修。 依照次第，这是很重要。 依照次第也是很重要。 这个次第要变成自然的。 那次第要变成自然。 所以我们自然就能够放那个三个阶段在一起，了解他们是一个过程，不是分开的。 所以自然就可以将三个阶段放在一起，了解他们一个过程，不是分开。 修观你自己就是来成就破坏限制。 修观你自己就是来成就破坏限制。 破坏限制就是来扩大所缘。 破坏限制就是扩大所缘。 扩大所缘就是来修色无量心。 扩大所缘就是来修色无量心。 从自心开始。 从自心开始。 因为这个所缘是太抽象的，没有办法抓。 所缘太抽象，没办法抓。 所以我们先是用这个一个人物的方便。 所以我们先是用一个人物的方便。 如果你已经有定，那你经过这个入定的过程很快，因为 听的道理，不管你是用什么说呀，是一样。 如果你有定，咁你经过呢个过程好快，咁唔理你系用咩所缘都一样。 就是保持心联系不断的，在一个无分别的境界。 在保持心连续不断喺一个无分别嘅境界。 无分别的心的影响。 无分别嘅心嘅影响。 就是一样。 一样。 不管什么境界，你是宣誓，道理是一样的。 你选择咩境界，道理系一样。 如果你能够长的时间保留你的心在一个境界， 如果能够长时间保留心在一个境界， 一个心的影响， 一个心的影响， 那你的手就不改变， 你的手就不改变， 因为你的手不改变，你的相不改变，你的色不改变，你的分别，你的色不改变，所以能够跟你的心的影响，你的境界融化在一起。 你受不改变，你的心不改变，你的想不改变，那么心就跟境界融化在一起。 那变成定。 那变成定。 OK， 那现在我们休息到12:45。OK。 休息到12:45。